许梦安一边按着电梯一边问， 哟，今天这么晚下课吗？ 哈，这学院里有点别的事儿耽误了。 电梯门开了，走进电梯后，李林发现妻子的脸色有些难看。李林不无关切地说， 你这是怎么了？ 唉，一言难尽啊。 哎呀，这要是工作压力太大，你真的可以考虑一下休假吗？你总觉得孕妇跟普通人没有区别，别的不说，你这年纪也摆在那儿呢。 是啊，我的年纪毕竟摆到这儿了。啊，到了，回家吧。 哎， 许蒙安勉励地挤出一丝笑容。 妻子的状态让李林很是犹豫，不知道是否应该将梅一朵回国的事情告诉她，还是不告诉她。不过最关键的并不是梅一朵回国，而是这梅一朵即将成为他的同事，要是不跟妻子说，有天如果妻子知道了一定会多心，要是说了，以妻子此时的状态，搞不好会有诸多异想。毕竟既然梅一朵打定主意回国，又要跟李林做同事，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呀？这梅一朵到底在想什么？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李林想这些的时候，许梦安也能想到，也许许梦安还会想得更多。所以啊，这位老同学哪是在给李林惊喜啊，分明就是给他惊吓。 看到弟媳妇儿落落寡欢，饭也没吃几口就回卧室了，李静赶忙准备了些水果让李云街给送进去。 妈，你吃那么点可不行呢，姑姑说就算你不想吃，小葡萄也要吃的。 李云街极为认真地看着许梦安。许梦安笑着说， 云街啊，我只是有点不舒服，没事的，等会儿我要是饿了再吃点宵夜呗。你听说没有，大平姐要结婚了。 女儿神神秘秘地爆了料。 啊， 大平是兰香的女儿，在许蒙安的印象里，这姑娘不过20岁出头。 姑姑啊，刚才跟表姑打电话，我听到的，大平姐的男朋友要去提亲。 说到这儿，女儿笑起来了。 妈，这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还要提亲呢？我还以为是古装剧里才有的呢。 云姐啊，这是习俗，有的人家会比较讲究。再说了，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结婚可不是了，结婚可是两家人的事。 妈妈，姑姑说表姑这是在卖女儿，还骂她了呢。 哎呀，小孩子家家的，你知道什么呀，别瞎说。 真的，我亲耳听到的，表姑说要大平姐的男朋友拿一笔钱，10几20万呢，要是拿不出来，他就不同意他们结婚的。 云姐啊，这是表姑家的事儿， 我就是觉得好笑，表姑也管得太多了，大平姐都是成年人了，大平姐好惨呢，要赚钱给弟弟买房，还要把自己卖给她的男朋友。 云姐，许梦安一手扶着女儿的肩膀，注视着她的双眼，咱们家有房子，等你和葡萄长大了，喜欢住就住，不喜欢住啊，你们有能力了可以自己买，暂时买不起就租，你们恋爱也好，结婚也好，只要是你们自己看中的人，爸爸妈妈不会有任何意见。 真的吗？ 你害怕我们把你卖了吗？ 那可说不准。 瞧你小脑袋瓜里还在想些什么吗？恋爱啊，结婚呢，这些对你来说还早着呢，眼下最重要的就是， 又是什么好好学习，考个好学校之类，对不对？ 你看你都知道了，快去复习功课。 反正什么事你最后都能扯到学习上，我本来还是想跟你聊会儿天呢，算了。 李云街不高兴了，走的时候把刚才拿来的水果又端了起来。 你不吃我吃。 李云街走到门口就撞见了老爸， 老爸看起来鬼鬼祟祟的。 作业都写完了。 哼。李云杰冷哼了一声，自顾自走了。 这孩子。 李林进了门，顺手把门给关了，转向妻子。 妈啊，有个事想跟你说说。 是兰香的事吧？ 啊？ 大平的婚事嘛，既然男方要去提亲，兰香姐总得回家张罗吧。我会预支半年的工资给她，回了家少不了得打点。她常年在外面，那个老公还不定把家里折腾成什么样，未来亲家来了，家里怎么也要像个样子吧。爸妈那边我再给物色个阿姨吧，要求不高，手脚利索，身体健康就行，回头我让你姐帮忙找找。 李林听着心想，妻子的思路总是这么井井有条。你安排就行，不过我要说的不是这个事儿。李林只觉得一双手无处安放，揣在兜里不是，拿出来也不是。 看着有些紧张的丈夫，许梦安笑笑：“李林啊，你还有什么事啊？”“ 这事情吧比较突然，总之，我就如实告知，望你能客观对待。”“ 说呗。”“ 是梅一朵。”“ 哟。”许梦安坐直了身体，“难不成人家来找你了？”“ 你别开玩笑啊，我正经跟你说事儿呢。”“ 那就一次性把话说完，别跟挤牙膏似的。”“ 他离婚了。”“ 嗯？”“ 要带着孩子回国，挺不幸的，他前夫家暴，这回国之后他会来我们学校任教。”“ 你也刚知道的吧？”“ 你是怎么知道我刚知道的呀？”“ 我还不了解你，要是他早就跟你说了，你会不告诉我吗？”“ 哎呀，还是你最懂我呀。”李林如蒙大赦。“ 你以为我会怎么样呢？”“ 我是怕你会乱想啊。”“ 我说李林啊，我发现你这个人挺自恋的。是，梅一朵以前对你确实是一片深情，非你不嫁，各种作。他还给我写过信呢，说呢，这世上只有他对你是真爱，只有他懂你。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他经历过婚姻，在美国生活了10年，回过头来再看你，早就物是人非，事事休了呗。”“ 哎，是是是是是。”“ 你复读机呀，是是是是的。他在外面生活了那么久，回来总有不适应的地方。再说了，单亲妈妈不容易，见人家回来了，跟你成了同事，咱该帮忙就帮忙，没什么的。”“ 有了你这些话，我就放心了。”“ 家里家外的，让我操心的事多了。我要是为了这点小事儿跟你掐，咱俩早就崩了。” 哎，对了，你饿不饿啊？我去把饭菜给你热一热。”“ 行了，别献殷勤了，有这功夫，你还是督促一下你女儿的学习吧。她最近啊，心不在焉的，咱们可得盯紧点啊。”这次月考，李云街的成绩并不理想。怎么说呢？原先他在班里的排名一直就处于上不上下不下的状态，这一次倒好，直接排到了中档。要命的是，下个学期还要体能测试。体能测试的那几项里，800米长跑简直就是李云街的噩梦。一想到这些，他就怎么都高兴不起来。 李云街开始觉着学习费劲儿，是上初中后，他的各科目学习成绩跟他的各项才艺表现一样，没什么不好的。但奇怪的是，就是没有拔尖的。有几次考试，何璐的英语分数都比李云街要好。何璐就说，那不过是他的运气好。李云街可不这么看。比起其他科目来，何璐最喜欢的是英语，平时没事总爱哼个什么英文歌之类的。只是爱学英语的好学生的设定会让何璐看起来没那么酷，他自己当然不愿意承认了。朱可欣给了李云街一份学习计划表， 说他之前就是照着这个表来严格执行的。李云杰一接过写的密密麻麻的表格，立马就有些头晕了。朱可欣以前真的是在拼命学，连上洗手间的时间都有限定，小号1分钟，大号不超过3分钟。 我都想明白了，考不考得上都是我的命，我不想拼了。听朱可欣这样说，李云杰本想说些不能让你妈妈失望之类的话，可是以前那个心事重重的朱可欣和现在这个，大家更喜欢的显然是后者。还有啊，作弊事件后，朱可欣不再担任学习委员，不再是那个整天板着脸的女生。那时候的她好像班里谁都欠着她10份作业似的，可招人烦了。孩子们记性好，但是忘性也大。就这样，朱可欣作弊事件呢，渐渐的就被302班的同学们抛诸脑后了。 因为李云街的缘故，朱可欣现在也算是何路的朋友了。不过这两个人总是有些不对付，他们俩没事老是爱互怼。这个时候三个女孩的 QQ 群里他们俩又吵起来了。李云杰索性就关了对话框，翻开了一套语文模拟试卷。这套卷子还是王哲推荐的，说是题型很好。王哲说这话的时候就跟何璐在说裙子很美的状态是一样的，有种非常欠揍的小傲娇。什么叫题型很好了？李云杰可是一点都没看出来。比如这道阅读题啊，让回答读了本文你得到了什么启示，李云杰是半个字都写不出来，很希望有人能给启示启示。 这几个月以来，许梦安的睡眠质量不太好，这会儿她被丈夫的鼾声惊醒了，轻手轻脚下了床。他走出房来，看到客厅里的灯还亮着，大姑姐李静坐在沙发上，戴着副老花镜，正研究着手机。大概李静自己也觉出大家并不爱吃什么养生餐，用手机下载了个菜谱，没事的时候总爱拿出来看看。姐，你怎么还没睡呢？李静朝李云街房间的方向努努嘴，哎呀，那位还用着功呢。我本来想着万一他要是饿了好给他准备宵夜，刚问了一嘴，人根本没工夫搭理我，总是什么都不想吃，他烦着呢。姐，都是惯的，我不是说了吗，你别太操心这些了，孩子要是饿了家里现成有吃的，给他准备的零食和水果还少吗？哟，李静一拍脑袋，你也该饿了，来来来，我去给你下碗面。别，许梦安的话还没说完，李静就跑进了厨房。 不消10分钟，一碗清清爽爽的面条就摆在了许梦安面前。李静还准备了一小碟腌豆角。 其实啊，梦安，这种腌制的东西最好少吃，盐分太高，不健康。不过呢，偶尔吃点应该没事啊，开胃吧。哦， 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让许梦安对李静有了新的认识。李静这人其实很简单，为人爽直，不藏着不掖着，也是掏心掏肺对人好的。 哎，对了姐，我刚才听云杰说是大平要结婚了。 许梦安搅动着碗里的面条，腌豆角果然让他胃口大开。李静又是叹气又是苦笑， 我都没脸说。哎，这不是喜事吗姐？哎呦孟安呐，喜事啊都快变丧事了。怎么了？我告诉你吧，孟安，大平找了个男朋友，一个厂子的，听大平说呀，小伙子很实在，对他也好，那么都是年轻人，一来二去的就擦枪走火了。大平怀孕了。什么？怀孕了？这么快呀？这大平还小，结婚的事本来不急的，两个人再好好干几年，攒点钱再说吧。可是这一怀孕呐，肚皮一天天大了，再不领证说不过去吧。是啊姐，那是自然的。可是你知道吗，这兰香河那口子呀，拿大平怀孕说事 狮子大开口，直接问人小伙子要20万。小伙子家境不好啊，父母根本帮不上忙，不拖后腿就够好的了。他自己呀，一个月也就赚个3-5千，不吃不喝就得存个3-5年吧。等存够了钱，你说他们的孩子是不是都快打酱油了啊？听到这儿，许梦安皱起了眉头。李静继续说，哎，你说这兰香振振有词，说要是大平不嫁人还能帮家里赚几年钱，她这一怀孕损失大了，哎呦，把我气得不行。她自己这辈子就不争气，现在还要把大平给毁了。哎，姐，大平人在哪儿呢？愁的就是这个呀。她也是的，一言不合就和男朋友一起辞职了，跟人回老家去了，说是你们不让我嫁，我自个儿嫁。这兰香急得没办法，说要请假跟大平爸去抓人呢。大平呢就威胁他们，说他们要是去了，他就死给兰香他们看看。哟，可别出什么事啊，姐，我还说给兰香姐预支点工资呢。哎呦，千万不要。哎，我说孟安，你给他多少钱都好，他转手就会给大平他爸，那家伙是个无底洞，多少钱都能给败光。你说在这兰香眼里只有老公和儿子的，我只心疼大平，多好的姑娘怎么就生在这种家庭了啊。姐，你也别上火，事情总有办法解决的。兰香是不想人财两空，让我当和事佬，让我劝大平呢。姐可怎么劝呢？怎么劝？不劝。嘿，不但不劝，我明天还要给大平打笔钱，让他好好养着，安生生的把孩子生下来。嘿，姐你可真行。 这一天，黄思思拿着他的项目在内容中心的例会上假模假式的向许梦安汇报了起来。许梦安知道这一定是老张授意给黄思思的。许梦安本想再坚持，可是瑞秋的建议是不要徒劳了。既然他许梦安把项目的风险和弊端都上报了，也已尽到了职责，那么不如顺着那些人的心意，顺水推舟也罢。会后，阿木和小何跑到了许梦安办公室，他们对许梦安的行为很是不解。许梦安也不想多解释，阿木愤愤然表示绝对不能认怂。 等这两个人义愤填膺地走了，许梦安接到了于海的电话，他要约许梦安吃个午饭。原本许梦安不想去的，可是于海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谈。 听说黄思思做了个项目啊。 手机的那头，于海的语调很是意味深长。 我想跟你谈的就是这件事。 于是两个人就约在了新苗附近的一家西餐厅，许梦安步行就能到了。 于海打着手势叫来了服务员，等许梦安点完单，于海给自己点了杯咖啡。 哎呦，于海别喝了，换一个吧，来给他来杯红茶。 怎么了？我喜欢咖啡啊。 我不喜欢，现在闻不了那个味儿。 你这也变得太厉害了吧，还记得以前的时候。 哎，于海于海，打住打住啊，我没工夫跟你忆当初，咱有事儿就赶紧说事儿。嗯 说的好像你分分钟上下几百万似的。这公事归公事，也要先让我跟你念念旧吧啊。因为我等一下要说的这件事啊，一旦说开，咱们俩可就势不两立了。 服务生还立在一边。 先生，给您上咖啡还是红茶？ 于海说：“ 必须是咖啡啊。” 然后他挥手让服务生走了，转头面对许梦安，接着说：“ 那会儿你在学校外边的咖啡馆打工，年纪也跟这位服务生差不多吧？那家店的咖啡卖的还挺贵的，你总舍不得喝。” 在咖啡馆打工。是许梦安大一的时候，父母要供应他和妹妹上学，家里确实有些捉襟见肘。

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涮肉一丁和小二，豆汁必包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我不是完美的小孩，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老妈有喜正在播出，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 咖啡本身不过如此，但喝咖啡是许墨安当时特别向往的生活状态。他向往着将来有一份不错的工作，经济独立。咖啡嘛，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 于海的家境很一般，相对来说还是许墨安家里宽裕一些。为了凑够给许墨安过生日的钱，于海各种乱七八糟的活没少接，什么派传单、贴小广告，这喝的哪是咖啡呀、啊？分明是于海的血汗。 许孟安心里极其过意不去，待于海过生日的时候，用积攒了很久的钱给于海买了一份在当时来说很是厚重的礼物。对现在的许孟安而言，喝咖啡不再是享受，仅仅是一种习惯，或者说是为了提神。 如今的于海和许孟安早就实现了学生时代的种种理想，也过着在别人看来不错的生活，只是他们的忧虑和困顿并不比当年少。 许孟安看着小口品着咖啡的于海，想起黄思思跟自己说的那些话，一时有些无措。他想要表明的是，是他以为于海早就了然于心的。 好了，咱们谈正事吧。 许孟安放下手里的刀叉，说吧。 哦，我打算起诉新苗。 哟，什么冤什么仇，我们怎么冒犯你了？ 就说黄思思那个项目，是他在我们公司的时候就牵头做过的，知识产权不属于他个人，更不属于你们新苗。嗯、啊。说着，于海掏出来一份文件。哼，这是相关产权归属证明，黄思思涉嫌泄露商业机密。不过，我要起诉的不是他，是新苗。新苗窃取我公司的知识产权，证据确凿。 我应该说些什么呢？ 我这是正式告知， 相关程序已经在启动了。 在这儿和我？不不不不，于海啊，请你直接将律师函发到我们公司，我们自然会有人跟你对接，这个人不会是我。 啊，贵公司的行为严重侵犯了我们蓝海的利益。 那么你在包里放录音笔也侵犯了我的个人隐私哦。 你 拿出来吧。啊， 于海摇摇头，果然从包里掏出了一支录音笔，许梦安顺手接过来把它关了。 于海，你在套路我？什么证据确凿？怕是证据还不够起诉的吧？ 在商言商，希望你能理解。 很好，希望以后我们都能在商言商，公事公办。不过在这之前，我很好奇，如果黄思思真的涉嫌泄露商业机密，你为什么不起诉她呢？ 我不想为难她，绝交还不出恶语呢。 是你不想为难她，还是你不想亲自为难她？这假设呀，假设我们公司真的侵害了贵公司的利益，这一切是黄思思带来的，那么我们新苗第一个要处理的就是她。你说这个逻辑没错吧？这一招听起来很复杂，不过就是四个字，借刀杀人。你就那么狠吗？ 那个项目不是他一个人的，是属于我们公司的，是团队的。 我对此一概不知，不知道你说的到底是什么项目，也不知道你刚才说的都是什么意思。 那个 APP 都内测了，这个你不会不知道吧？ 许梦安盯着于海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不知道。” 你可是新苗的内容总监呢。 听你这口气，你还要起诉我不成？ 许曼，可以呀、啊。 嗯 啊，你成长得挺快的嘛。 拜你所赐吧，赶紧吃，多吃点。吃完了，好好细研究怎么起诉我们。不过知识产权的官司可不好打呀，路长且阻呢。 你说、 嗯、 你说像你这样的人怎么就不能待在我的身边呢？啊，没法和我白头偕老，这个是你的不幸，我就不说了。怎么你就不珍惜跟我共事的机会呢？哎， 嗯， 我可还给你留着位置呢。 想知道原因吗？ 想啊，太想了。 于海，我还是那句话，咱俩不是一路人，以前不是，现在不是，以后也不是。 许梦安到公司之后，就把黄思思叫到了办公室里。黄思思的脸都青了，双手握成了拳头，尖尖的指甲抠到了肉里。 无耻，太无耻了，这是我的 idea。 你跟我说实话，黄思思，他是不是你从蓝海带过来的？我确实跟于海说过这个案子。不对，黄思思，你没说实话。 黄思思沉默着，许梦安又说， 如果你骗我，我没办法帮你。你为什么要帮我？黄思思，我不想让公司遭受损失，帮你只是顺便的事。这个回答你满不满意呢？ 黄思思木然坐下，缓缓地说， 在蓝海的时候，我提交过方案，也进行了几次内部讨论。好，那你研究过蓝海的劳动合同吗？据我所知，蓝海跟新苗一样，员工入职的时候在劳动合同里就加入了知识产权的限制条款，只要是在职期间，你的项目就归公司所有，这叫职务作品。本来你离职后第一时间去注册，还能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可是现在应该是来不及了。于海虽然没有什么充分的证据，但是这个项目他肯定已经去注册了，所以他要起诉的是新苗，不是你。 我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 黄思思，大家彼此彼此吧。你现在或许有情绪，觉得自己看错了人，觉得自己做错了事，失望、难过、焦虑、痛苦，但这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黄思思抬起了头，看着许梦安。 我去找他。你。 那黄思思再没有耐性听许梦安说什么了，她转身匆匆离去。许梦安也站了起来，他有必要去老张办公室一趟了。老张怎么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插曲，直言看错了人。在以前，许梦安觉得老张这个人张口闭口跟员工谈感情、谈理想、谈未来，挺重情义的，何况许梦安还偏偏就吃这套。但是越是相处，越发觉着老张表现出来的性格不过是他外边的一层皮。这个老张要拿黄思思来制衡许梦安的时候，说黄思思是人才，要委以重任，还给了越级授权。现在呢，黄思思惹了祸了，他又说看走了眼。总之，他许梦安该汇报的已然汇报，具体该怎么应对，就让老张自己琢磨去吧。 许梦安刚从老张办公室出来，就遇到了瑞秋。瑞秋拉过许梦安，小声地说着：“你妹妹来了。”“她怎么来了？”“我是在前台那边遇到她的，前台让她给你打电话，她打了没人接，正在那儿闹，我把她领进来了。那在你办公室呢。”“哎呦，我手机在充电呢。”“瑞秋，你们俩还真有缘分，每回他来都能被你撞上。”“哎，小何给他泡了茶，拿了点水果稳住了。对了。”瑞秋的声音更低了，“我刚才看黄思思气冲冲跑出公司了，出事了。”“瑞秋，说来话长，我还是先回办公室吧，咱俩回头再聊。” 办公室里，许梦欣一见姐姐来了，嘴巴一扁，眼泪便夺眶而出。就在昨天，妹妹在微信上跟许梦安说了，说是在家里给闷坏了，要抱着孩子出去转转。妹妹那个社区有个亲子微信群，之前也搞过几次线下活动，但是许梦欣一直没有参加过。这次她主动提出，许梦安当然是举双手赞成的。许梦安想来想去，妹妹的眼泪怕是跟这个线下交流会有什么关系。“ 我今天遇到我大学同学了。”许梦欣终于说话了，“在那个活动上，要是知道他也在，我就不去了。”“他怎么了？”“我没想到他居然也能当我的邻居，前几年还说自己穷，交不起首付，连小两居都供不起，现在好了，得意的不行，说自己一手事业一手家庭，创业了，发达了，结婚了，全款买的排屋，还是婚前买了。”“梦欣啊，既然你们是同学，他日子好过了，你也应该替他高兴啊。”“梦欣啊，再说了，你的生活也很好，不比他差。”“是姐，本来我是挺开心的，可是他说话太伤人了，说什么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没有事业的女人她就没有家庭地位，还说花男人钱不叫本事，自己买花自己带才叫本事。”“欣欣啊，人家这话也不是针对谁的。”“针对呀，怎么不针对？而且他针对的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跟他的关系就有点僵，我结婚的时候邀请他了，他都没有来，摆明了看不上我。啊，我怎么了姐？我就是喜欢老贾，喜欢他的人，也喜欢他的钱，我做错什么了？”“我欣欣，你跟你同学谁都没有错，他有事业你也有事业，你的家庭就是你的事业。我就是气。” 妹妹越来越激动了，许梦安打算转移一下话题，就问：“ 欣欣啊，小西瓜呢？”“在家呢，刘婶和老贾看着。”“哎，这样，咱俩等下一起吃个饭，我给老贾打电话，他 打个招呼，省得他担心。许梦欣摆摆手说：“ 别，你不提老贾还好，一提我就更气了。” 欣欣，他又惹你生气了？ 就我那个同学，今天还说起投资的事了，说是有家民宿不错，让我也投点钱，钱也不多，也就二三十万，我当场就答应了。回家我问老贾拿钱，他怎么都不同意。 就二三十万？这句话是如此的轻描淡写，从没为钱担忧过的许梦欣，他永远也理解不了。就在他身边，兰香母女俩如今正为了一笔差不多数额的钱反目为仇。许梦欣继续说着：“ 投资了就会有回报，我也想赚钱呀。” 欣欣，投资有风险，可不一定会有回报的，要是亏了呢？ 亏就亏了呗，老贾做生意不也这样吗？有赚钱的项目，那就有不赚钱的。说白了，他现在就是舍不得给我钱了。昨晚还跟我碎碎念，让我别大手大脚，别老是买买买的。 许梦安仍然耐着性子说：“欣欣啊，投资的事咱们再了解了解，这不着急。你真的要赚钱，等身体养好了，再从长计议啊。”许梦欣已经把手里的纸巾揉得稀碎， 养不好了。看我这一身肥肉，也难怪老贾舍不得为我花钱了。 说着，妹妹又梨花带雨起来。 许梦安担心妹妹回自己家又要生事，借着一起回家看看许父的由头，就拉着妹妹回到了许家小院。早就得到通知的许母正张罗着火锅，火锅的底座是一只红泥制的小炉，瞧着有些年头了。今天上的是鸳鸯锅，一边是清汤，一边是麻辣汤。牛羊肉切得都极薄，锅里滚一滚就好。几个油碟也是精心调过的，其中芝麻酱的香味非常诱人。姐俩入了座，许梦安才发现兰香一直没有出现，他就问母亲，母亲说兰香感冒了，吃了药躺着呢，不出来见他们姐俩，就怕传染给他们。许梦安知道兰香这是害了心病了，琢磨着吃了饭就去看看她。 H 城的冬夜清冷里带着湿气，吃火锅是再好不过的。这么聚着吃饭，姐俩都没带老公和孩子，倒是很久很久没有过了。火锅升腾着水雾，许梦安只觉得老爸老妈和妹妹都显得朦朦胧胧的，这久违的场景让许梦安想起了少时的许多事。 欣欣啊，你爱吃牛肉多吃点，跟你说呀，火锅嘛，外面的都不健康，还是在家吃最好。你想吃了就给妈打个电话，什么时候都能给你准备。许母不停地给许梦欣烫肉，怕烫生了，又怕烫太熟了，一双眼盯着肉，一双筷子轻轻地在锅里搅动，嘴里重复着：“哎呀，作孽作孽，欣欣吃苦头了。” 这时候许父对许梦安说：“ 吃，你也吃啊。”“ 嗯，爸，我吃着呢。” 许父拍了许母一下，再朝许梦安努了努嘴。 许母把一筷子牛肉夹到了大女儿碗里：“ 大姐呀，你也要多吃点。”“ 好，妈。”大姐许梦安是懂事的，她的懂事仿佛与生俱来。在许母这里，大女儿不只是女儿，她更是个帮手，而现在这个帮手还成长为了整个大家庭的顶梁柱。这顶梁柱是不需要太多疼爱的，然而像小女儿这样的才需要更多的疼爱。大概是吃了喜欢的饭菜，许梦欣的情绪总算好起来了，只管躺在沙发上玩着手机。这么看来还是没结婚来得好， 要是不结婚，就可以一直住在娘家，不用为那些鸡零狗碎的事情烦心。兰香正在房里打电话呢，隔着门缝看到许梦安来了，连忙挂断。许梦安问：“可以进来吗？”“哦，是梦安呐。”兰香忙站起来：“我感冒了，也没顾上招呼你们，你别靠我太近啊，传染给你就不好了。” 兰香本来就瘦，这个时候见了，因为凹陷的双颊更觉着憔悴。大概是休息的缘故，兰香只穿了件夹薄棉的家居服，粉紫色的，还粗着白色的蕾丝花边。许梦安只觉得这套家居服面熟，兰香拘谨地拉了拉衣领，说道：“ 这衣服是你妈给我的，说是欣欣穿的，穿了几次就不要了，我看着怪可惜的。”“呀，我妈也是，这都不合身，天冷了。那你自己去店里选套合身的，我送你啊。”“不了不了不了不了，别花这种冤枉钱啊。”“那个，兰香姐，大平的事我都知道了。”“哎呦，我没脸的，把孩子养成这样，我是真没脸了啊。”“兰香，这是你的家务事，按说我们也不好讲什么的。就是我看你这样，怎么说呢，你这样下去总不是个办法，先宽宽心，咱们一起想想办法吧。”“我跟静姐说了一嘴，被她骂了一顿，我再不敢麻烦他们了。”“兰香，那现在到底是什么个情况呢？”“你来之前啊，我刚跟大平爸打完电话，让他松松口，好歹先把孩子的婚事给办了，他就是不听我的。哎呀，我能怎么办呢？在家里我又不是能做主的。”“按我说，兰香，要是按照礼俗办，男方给彩礼也是应当的。你看啊，能不能根据对方的实际情况，你们两边再商量商量呢？”兰香见许梦安说了句公道话，听口吻也确实是想帮忙的，这才卸下心防。“静姐没有女儿，哪知道我们这些有女儿的我们的心思啊。”“是的是的，大平啊也有不对的地方，对吧，兰香？”“就是这个话嘛，哪能就这么跟人走了，还是怀着孩子到了人家里，人家能好好对你吗？啊，哎，怎么这是上赶着要跑我家里来当媳妇儿了啊，以后吃了苦头那就晚了。”许梦安点着头，于是兰香的话匣子就打开了。“日元想着呀，大平再打几年工，我这也努努力，我们娘俩一起攒点钱，把老家的房子修修，再给大明存上笔上大学的钱，然后啊，我们就一起回老家。等回到老家，给他选个好人家，离得近一些，我们娘俩也能常见面，他还能帮衬帮衬我。哎呦，没想到他。”“兰香，这缘分的事情是算不到的，他自己喜欢就好啊。”“我也没说不让他嫁，就是养了这么大的女儿，说走就走，就跟刀子挖我似的。要是大平爸有本事，我也不会这么为难，对吧？什么彩礼不彩礼的，要是有钱呢，让我陪嫁个宝马奔驰的，那都不在话下呀。” 老妈有喜，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马笑语，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赞赞新时代》，王品九作词，常石磊作曲，李易峰、景甜、江疏影演唱。 又是一个春天扑面而来，大地生机，青山绿水常在， 长安街出发到美丽乡村和边寨。